苍茫宇宙起狼烟呐、啊，有两波机器人打成一团呐、啊，他们一波能把那汽车变呐、啊，一波抢夺那能量源呐、啊。啊，噔个里个咚，您要是想知道这所以然呐、啊啊，就去电影院里自个儿看呐、啊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哎哎呦呵，憋死我了！ 我这经营大鼓不怎么样啊，我这太业余了。这个老何一家关于广告的故事，咱们就听完了。最后呢，为您带来一首陈奕迅演唱的《像一句广告》。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叮当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，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。回见。 必须火能像一句广告，谁会有时间听你唠叨，把你复杂的表情全删掉，每张相片只看到你的微笑，你只能火能像一句广告，才能打败寂寞的困扰，才会被人看到这五官身高，你才变得重要，不变成气泡，像一句口号，简单就明了，在榜上完全找不到，只不过去趟巴厘岛，有推出更快的电脑，我就显得不够时髦，看是谁受不了，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，谁也不能强迫谁思考，把你无趣的一面全删掉，就像把一枚子弄说成几秒，的人那么多，凭什么你比别人屌，你要是不懂得分享，我看回家去睡大头觉，有爱情的人那么多，凭什么你比别人好，还要说些天荒地老，我会为你祈祷，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，谁会有时间能打